到你的眼睛在笑，我望着这多么毒药就快要受不了，你的声音在绕海带自动循环特效，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？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你是否经历过感情的变故？是否为了理想打拼的遍体鳞伤？是否想过放开这一切悲伤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暂时的抛开人情世故，抛开家长里短，抛开烦心琐事，去抚慰聊聊心伤呢？只为寻得一份短暂的宁静，期待疗伤后满血复活，去迎接新的挑战。当然疗伤的话，必要选择清修之地。虽不懂佛的禅机，但却可以通过优美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，全身心的融入大自然，让自己心态平和，静意的为自己聊聊心伤。而阿依河就是一个可以让人聊聊心伤的地方，把一切的忧愁通通的让阿依河的河水带走，把一切的烦恼都在阿依河的河水中清洗干净。阿依河全名长溪河，发源于贵州省务川县的分水乡，向东北蜿蜒而入重庆市的彭水县境， 经长崎坝、万子陀、三江口，最后由万足乡长溪滩注入乌江，走过乌江大桥就可以进入阿伊河的景区。这里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原生态景区，山上可观自然风光，山下可赏民俗风情。其中许多建筑是按照渝东南的居民建筑风格修建，古朴典雅，与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完美结合。从周子陀乘舟而下，沿途可见各种各样的峡谷地貌，有状若擎天的石笋、庄严的石佛、深不可测的岩洞。整个阿伊河彭水河段的水体资源极为的丰富，其中尤以七里塘河段和儿塘河段的水体景观最为独特，简单来说就是江面绿水清幽，两岸翠竹环绕这样的美景。在阿伊河最有名的就属漂流了，全长近36公里，有许多的浅滩，漂流时间为全程的7个小时，共计13公里。上半程从起点到终点的牛角寨约2.5公里，下半程从牛角寨到终点约10公里，其中包括落差最大的滩高河段，陡坡水急，浪花飞溅，最大落差约3米左右，在保证安全的同时，会让你享受到最原始的漂流的刺激感。在漂流的同时，河段沿岸会有造型各异的地貌，坐在竹筏上，青山绿水层峦叠嶂，两岸翠竹延绵不绝，清澈幽凉，江山如画，还有不时传来的阵阵鸟声，飘来的缕缕草香，再加上苗家情歌回荡山谷，置身在这样如诗如画的景色里，或许真的会让您想到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阿伊河最适合旅游的季节就是夏季和秋季，盛暑的日光，一起来跟随969旅行者的脚步，来到这美丽清凉的阿伊河，忘掉烦恼，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，感受惊险刺激的漂流吧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成功的愉悦不在于成功本身，而在于追求成功的过程。就好比登山来讲，山顶的风景是否美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有登上山顶的梦想，然后沿着心灵的指引出发。这一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也绝不退缩，一直坚持走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，这样就已经足够，至于结果已经不再重要。 我简单的

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我不会。

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，捏成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。 Thank you.